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在比比东即将向两大神兽发动攻击的时候，突然感觉一股力量连接到了神兽之间，于是他原本前冲的身体不由得停顿下来。下一刻，他清楚地看到两大神兽的眼睛都亮了起来，紧接着两团黄绿色的光芒突然从他们身后出现，在空中瞬间扩散开，正好挡住他释放的两片蛛网。以蛛网对蛛网，正是唐三的蛛网束缚。攻击发动，唐三的身形也显现出来。下一瞬间，唐三、大明、二明同时发动，蓝金色的光芒铺天盖地般绽放而出，顷刻间令周围都变成了一片蓝金色的海洋，正是蓝银领域之森罗万象。 他要干什么？ 攻击！ 大明、二明同时咆哮，迟缓领域、重力控制领域也同时释放出来。青黄两色光晕伴随着蓝银领域同时释放，不论是比比东还是四名封号斗罗，立刻就感觉到全身宛如凝固一般。在大明、二明拼尽全力的释放下，他们的速度全方位下降。虽然比比东带来了六名封号斗罗，但这些人都没有领域，只有他自己拥有领域的能力。强烈的紫光从他身上奔涌而出，想要以领域对领域，但是他所释放出的紫光被一股澎湃的生命气息所阻挡，硬是没能蔓延到大明和二明脚下。没错，比比东的领域能力很强，绝对要超过唐三和两大神兽，但是以一对三，而且是面对三种不同的领域，一时间他也难免受到压制。更何况这里是星斗大森林，乃是蓝银领域最佳的发挥空间，他的领域能力被完全挡住，同时在那蓝金色的世界中也失去了唐三和大明二明的身影。比比东的领域名叫死亡领域，死亡蛛皇天赋领域，效果极其强悍。到达了他现在的修为，领域一共具有三大效果：自身全属性增幅 10%， 敌人全属性降低 20%， 领域范围内无法施展任何隐匿技能、瞬间转移类技能，同时产生出精神威慑。自身精神力强度增加 20%， 对手精神力强度削弱 20%。而最可怕的一个效果就是剧毒环境，领域所及范围内全部充斥死亡蛛皇剧毒，超强腐蚀和扩散，还能瞬间降低对手速度 10%， 一旦中了剧毒，身体就会不断的衰弱直到死亡。如果作用在战争中，对于普通士兵来说，那就是灾难性的存在。大明、二明之前也是因为吃了这个领域的大亏，再加上比比东本身强横的攻击技能，才落得现在这步田地。但无论怎么说，再强大的领域也要将对手笼罩在内才可以产生效果。蓝银领域之森罗万象借助星斗大森林内无数植物的生命力形成了一层生命屏障，正好利用强大的生命力将死亡领域的气息阻挡在外。受到迟缓领域和重力控制领域的影响，比比东的领域本身就受到了很大的制约。三大领域同时释放，不但令那四位封号斗罗暂时发挥不出应有的水准，同时也抵御住了比比东的领域。比比东没有冒进，唐三击杀鬼斗罗那一幕给他留下了太深刻的印象。虽然他的领域没能限制对方，但唐三的蓝银领域也被他抵挡住了，无法将他笼罩在内。但是他的心却已经有些乱了，他锁定在大明和二明身上的精神气息在蓝银领域笼罩的同时已经被强行切断，也就是说他失去了对两大神兽位置的判断。眼前的情形当然是唐三营造出来的，其实唐三心中的震惊一点也不比比比东小。以前见到比比东的时候，他只是觉得这位武魂殿教皇实力很强大，但究竟强大到什么程度他并不知道，想来也就是封号斗罗级别的实力，毕竟他的年纪才和大师差不多而已。可是这次再见，唐三的精神力已经提升到了浩瀚境界，再看之下顿时看出了端倪。 比比东虽然在刻意掩饰着自己的气息，但现在他与我拥有同等层次的精神力，所以这种掩饰在我面前毫无意义，看上去他的魂力 至少也高达98级。哼，以他的年纪达到这样的程度，确实厉害。不过他实力虽强，却是以控制能力为主，攻击力就差一些了。现在我在暗，他在明，我手中的海神三叉戟他又非常忌惮，借助天时地利，我才能在刚刚最佳时刻用出自己的蓝银领域之森罗万象，一举切断了比比东对大明二明的锁定。险呐！ 哼，想跑没那么容易。 比比东身体微微一晃，收回了自己的武魂真身，但他分裂出来的那只死亡蛛皇却依旧守护在身边。紫黑色的甲壳迅速褪去，眨眼的功夫他又恢复到了原本那高贵的样子，额头上蛛网状的紫黑色纹路亮了起来。紧接着他身体周围的领域再次扩张，将四名封号斗罗笼罩在内，为他们驱除开了蓝银领域的影响。同时比比东身体再变，额头上的蛛网纹路瞬间变成了墨绿色，一层晶莹的墨绿色光芒从身上蔓延开来。这一次他的双腿没有变化，但后背却出现了三对墨绿色的猪腿，双臂也成为了类似墨绿色长矛，下半身完全被一层墨绿色光芒包覆。五黑二红七个魂环整齐地出现在他身上，身上的第三魂环在武魂释放时同时亮了起来。没错，这就是比比东的第二武魂。他的双生武魂与唐三的双生武魂有着很大的区别，唐三的蓝炎黄与昊天锤彼此之间并没有任何联系，但比比东却不一样，他的两个武魂都是魔蛛类，与唐三曾经见过的人面魔蛛相比更胜一筹，是真正的蛛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昆虫类魂兽的帝王之尊。他的第一武魂乃是死亡蛛皇，而他的第二武魂则是噬魂蛛皇。从他此时身上的魂环就能看出，这第二武魂显然是在第一武魂达到九环之后才开始吸收的。伴随着第三魂环闪亮，比比东第二武魂噬魂蛛皇的第三魂技发动，一层层墨绿色的光晕从他脚下蔓延而出。千万不要以为这只不过是第三魂技，在先拥有了一个九环武魂之后，再为第二武魂吸收魂环，每一个魂环都至少是五万年以上的修为，威力一点也不比第一武魂的第八魂技差。比比东此时身上虽然只有七个魂环，可他这第二武魂的实力甚至比第一武魂的九环还要强。毕竟武魂虽然变了，但魂力却是不变的。诡异的一幕出现，哪怕是唐三的蓝银领域也无法阻挡那墨绿色的光芒蔓延开来，地面随着那墨绿色的光芒蔓延开始剧烈地颤抖起来，一只只身体直径半米左右的墨绿色毒蛛开始从地下爬出。这些墨绿色毒蜘蛛的身体看上去有些虚幻，但它们可不是由能量形成的，而是在比比东的魂技影响下地下的死气聚集而成。星斗大森林是一个弱肉强食的地方，每天都有无数魂兽会在相互残杀中死去，比比东这个魂技就是吸收了这些死气，化为这些拥有死亡剧毒的魔蛛。魔蛛的数量实在太多，到处都是，开始飞快地爬动起来，在森林中疯狂行进，在比比东精神力的控制下寻找着唐三和两大神兽的踪迹。这就是比比东第二武魂的第三魂技魔蛛召唤。或许这些魔蛛无法找到隐身状态的唐三，但身上中了比比东剧毒的泰坦巨猿和天青牛蟒却很容易被他们找到气味。蓝银领域比比东看不清，但凭借这些魔蛛他却可以再次锁定两大神兽的位置。到了那个时候，他不会再给唐三第二次迷惑自己的机会。比比东看不到唐三，唐三在蓝银领域中却看得很清楚。虽然比比东用自己的领域保护着他的那些人，他们不会受到蓝银领域的影响，但通过蓝银领域，唐三的精神力却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发挥，全面观察着这些人。正面抗衡是不现实的，唐三本来的目的也只是救走大明和二明。 哼，想引我攻击吗？海神之光正是以这种死亡气息召唤来的魔蛛克星，可如果我发动了攻击，岂不是就让你有锁定我的机会吗？你有魔蛛，难道我就没有帮手了吗？别忘了， 这里可是星斗大森林啊。 地面上一根根蓝银草开始疯狂地生长起来，化为长藤，宛如浪涛般席卷向那些魔蛛。一两根迅速变化的蓝银草当然不足以困住这些强悍凶残的生物，可如果是十根百根呢？在蓝银皇帝皇气息的刺激下，星斗大森林中拥有着最强生命力的蓝银草开始发起反扑。比比东召唤来的毒蛛数量虽多，但又怎么能和大森林中的蓝银草相比？蓝银草澎湃的生命气息成了这些魔蛛的克星，一根根吞噬金丝也飞快地落在这些魔蛛身上，抽取着他们的能量，再补充到两大神兽身上。在两根蓝银皇缠绕的帮助下，大明二明快速地来到唐三身边。他们在发动了最后一次攻击后，此时已经没有多少力气。当机立断，唐三立刻从自己的如意百宝囊中放出了小舞，光芒闪烁之间，小舞灵魂附体。他一看到两个从小一起长大的伙伴如此惨相，眼圈顿时红了。而大明和二明看到活过来的小舞，也不禁大吃一惊，呆呆地说不出话来。 大明二明，你们怎么伤成这个样子？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小舞，你也熟悉森林中的地形，带着他们快走，我为你们断后，阻挡比比东他们一会儿。只要你们逃出五里以上，我就有把握凭借蓝银领域干扰他的精神力，无法探测到你们所在。快走。 那你怎么办？ 不用管我，大明和二明的重力控制领域以及迟缓领域维持不了太长的时间，一旦这两个领域失去作用，仅凭我的蓝银领域是不可能抵挡住比比东的，要走必须趁早。但是蓝银领域需要全身心的控制才能阻挡比比东的视线，如果我跟你们一起走，那么比比东必定会感觉到面前领域的削弱，到时候一定会毫不犹豫地攻击过来。 哥，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